攻读训道篇第七章。良好的声誉胜于名贵的香戒，死日胜于生日，往居丧的家胜于往宴会的家，因为丧事是人人的结局，国人应将此事放在心上。悲哀胜于欢笑，因为愁容能使心灵舒畅。智者的心是在居丧的家，愚人的心是在欢笑的家。听智者斥责胜过听愚人歌唱，愚人的欢笑就像釜底荆棘的爆炸声，但这也是空虚。实在压榨使智者昏愚，贿赂能败坏人心。事情的结局胜过事情的开端，居心宽容胜过存心傲慢。你心里不要轻易动怒，因为愤怒只停留在愚人胸中。你不要问为什么昔日胜于今日，因为这样的诘问不是出于智慧。智慧与家产都好，对看见天日的人都有益，因为受智慧的荫庇与受金钱的荫庇无益。但认识智慧的好处是在于智慧赋予智慧者生命。你应观察天主的作为，他所弯曲的谁能使之正直？幸福之日你应欢乐，不幸之日你应思虑。幸与不幸都是天主所为，其目的是为叫人不能察觉自己将来的事。在我虚度的岁月内，我见了许多事，一人在正义中夭亡，恶人在邪恶中反而长寿。不要过于正义，也不要自作聪明，免得自取灭亡。不要作恶无度，也不要糊涂太甚，免得你死非其时。你的手最好把持这个，也不要放弃那个，因为敬畏天主的人，二者兼顾并重。智慧使智者的权势胜过本城十个有权势的人。世上没有一个只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。你不要倾心去听人说的一切闲话，免得你听到你的仆人诅咒你。因为你心里知道，你许多次也诅咒过别人。这一切我都用智慧追究过，我宣称我将成个智者，然而智慧仍离我很远。所有的事既深远又玄奥，谁能穷究？我又专心致力于认识考察事物，寻求智慧和事理，得知邪恶就是昏愚，昏愚就是狂妄。我发觉女人比死亡还苦，她一身是罗网，她的心是陷阱，她的手是锁链。凡博天主欢心的必逃避她，但罪人却被她缠住。殉道者说，看，这是我所发现的，一一加以比较，好探知事物的原理。对此我的心还在追求，但尚未找到。在一千男人中我发现了一个，在所有的女人中却没有发现一个。我发现的只有这一件事，天主造人原很正直，但人却发明了许多诡计。